days go by. Even the worst ones, you make me smile. I'd stop the world if it gave us time. 'Cause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open up your heart.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make room. If you love someone and you're not afraid to lose them, you probably never loved someone like I do. You probably never loved someone like I do. Hard to find the one till I found you, and I find it bittersweet. 'Cause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lose. But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open up your heart.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make room. If you love someone, Lucas Graham. Someone like I do. You probably never love someone like I do. 这首歌曲 Love Someone，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2月5号星期二，是我们的初一。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 每天都跟大家说新年快乐的话， yeah. 大家还 OK 还行吗？ 什么意思？ 因为我怕大家会听得太腻。 啊，不会吧， 就是新年快乐永远不嫌多， 新年就是要说新年快乐，恭喜恭喜。 说到新年，每次到新年，这是我自己的例行公事，就在新年特别节目当中，也不能说特别节目，新年节目当中会做些什么呢？不外乎就是分享新的一年的 星座运势、生肖运势。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一次我们要分享的是生肖运势。 这人不像我太虚伪，跳进火焰 girl 只留下纯粹。 What I do now， 你偷走一切，背叛失恋你是关键，我敢说爱没有期限。 Becaus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戒不掉下转位，我放松爱的直觉。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我和我在分裂。Yeah,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in my bed.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in my bed. In my head,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in my head.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把面具踩碎，爱真实存在过，不可能消灭。 他是 Kevin 廖博雅这一首《爱上陌生人》。那生肖运势呢？有12个生肖，一个小时呢要把12生肖讲完，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先讲前六个：鼠、牛、虎、兔、龙、蛇。 今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势呢是由宇阳居士所提供，然后呢他也是你知道每年岁末年中就会有各个老师各个专家会发行新的一年的运势走向啊，一些预言啊协助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个是宇阳居士的2019开运大预言。说到属老鼠 It's me 就是我，不晓得大家你属老鼠吗？在新的一年2019年机智聪明的鼠儿， 我猜非常好。 没有，真的还好。 哦，是哦。 他说如果你可以大胆的跨出舒适圈的话，努力实践收获不会让你失望，但是因为忙碌的同时你可能要注意你身体的变化，因为在新的一年2019年老鼠的朋友身体是不太好的。 啊，身体的话我真的很相信跨出舒适圈这种事情，我不管十二生肖每一个生肖 都应该 去做，就是都会有好结果的。 所以他说鼠年老鼠的朋友在新的一年你的课题是在你忙碌的事业当中你要如何维持跟你健康之间的平衡。 天哪，也就是说2019年广播女神会更忙咯，不要一直丢下我一个人，拜托。 哎，你是属什么啊？ 我属狗啊。 狗哦，狗去年犯太岁已经过了。 对啊。 然后呢，因为他每个生肖他会有分事业啊、财运啊、爱情、公民、健康等等之类的。 公民健康，公民跟健康，我是在上课表吗？ 不是那个功名，是功成名就的功名。对对对，然后他在后面都会给星星数。嗯，老鼠在新的一年的健康只有一颗星，我们就看 满分是几颗？ 满分应该 有到十吗？ 有到五颗，一到五颗，然后健康只有一颗。而且他还说，今年鼠儿健康运是十二生肖中吊车尾的。然后因为他们就是有算那个什么病符啊、凶星啊、钱来干扰，所以呢，就是要好好注意身体之外，新的一年你也少去探病吧。我觉得说的蛮实际的，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应该可以吧，但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其实抵抗力不好的话，你去那个也是给自己找麻烦。老鼠的朋友呢，就是新的一年我的目标就是重视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健康一点。再来到了属牛的朋友，属牛的朋友呢在今年有天马吉星相助，所以呢凶星数量会减少，你会远离去年偏冲之苦，反正就整体运势会往前迈一大步。今年呢要赚钱并非没机会，但是呢是劳碌之财，就是你要忙碌要付出，非常认真付出才会有收获。然后呢因为有受到天狗凶星影响，你容易有水土不服之势，所以如果你要远行的话，请你注意自己。我觉得每个生肖就要挑星星数最少的来提点大家就好，反正很好的就那样 嘛，很好就大家就开心接受吧。 好的，属牛的朋友只有两颗星的那一关叫做爱情关，爱情稍稍失利是因为你会四处的忙碌奔波，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牛，其实因为你奔波太累了，你没有心力去寻找新恋情，就算你认识了新朋友，常常止步于友情，无心在经营， 无疾而终， 然后又加上太忙碌，所以有时候心情上会比较悲观。那如果你比较悲观，你本来有伴侣的人，这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每天都哭丧着脸回家，不停的抱怨，没有错，所以记得提醒自己要创造生活情趣哦。我会记得你爱过 思维 谁提起，这非三言两语就能轻易说明。我不断的练习用留下的字句保管你的痕迹，那些关于我们现在变成一个不能恢复的深刻。时间让我们慢慢懂得，留下的人多么舍不得，你是未完待续的快乐。 有看《爱的 3.14159》这部偶像剧的话，这是电视剧当中的插曲之一，叫做《未完待续》。我们的生肖分析《未完待续》，属牛，我们到老虎的朋友不得了，因为他有帮生肖排行。 天啊，老虎是第一名吗？ 你有认识老虎的朋友吗？ 卡蒂啊， 他今年是第二名， 真假的 ？Number two。好，虎儿呢？他好像去年就已经满旺了， 是哦， 所以他延续， 所以去年结婚了，是这个意思吗？ 遇见了你， 哇、哦， 跟你修成正果、 哦。 然后虽然说那个大吉星离开了他、嗯，可是他的运势还是很强。 嗯， 但是今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做卷舌星的， 啊、卷舌星， 卷舌星，卷舌星呢，表示容易是非缠身，所以呢，提醒老虎的朋友，说话前请先经过大脑思考， 嗯、 或是你要再多想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表达出你要说的话、 嗯、 你要强调沟通要有效率，你不要去伤和气、 嗯、 很多事情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所以你有时候还没有看清局势之前你都不要动、 嗯、 稍安勿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才能让你诸事顺心如意。 这不管是对老虎还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像卡提亚是一个会急躁的人嘛，就是有时候话会冲太快，他不会想一想这样。 他非常急。 嗯，那这个新的一年的课题，而且我就看了一下各方面的星星指数，他们没有烂星星。他们全部都是四颗星， 前提是你要相信这个东西了。 太强了！可是如果你可以觉得你听到是好运的东西、嗯，就让你觉得 哦， 我新的一年真的会不错、 嗯， 那我觉得就是好事。 好， 卡提亚在新的一年他会最重视什么呢？ 会重视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哦、他健康，2019年 对啊，健康还是他的财运还是他的事业？ 应该是健康，我觉得 健康。 嗯，怎样怎样？健康为什么笑？ 反正，节制饮食，保持乐观。 You to have it all.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 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 说不上爱，别说谎， 就一点喜欢。 说不上恨，别纠缠， 别装作感叹， 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 还算不错。 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 潘嘉丽再加上了何维健一起合作的《说散就散》，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这个小时呢，在跟大家分享宇阳居士在2019年对十二生肖提出的建议以及排名。到了属兔的朋友， 水牛虎兔， 属兔的朋友呢，在新的一年有名利双收的机运，所以今年呢，建议你可以好好经营一个资产，叫做人脉，好好去拓展你的人脉，让你在各方面都会很更加的顺利。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就叫做白虎凶威。白虎星是什么呢？就是血光破财。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些事不要再替替了。今年呢，他请你就是尽量避开相较之下危险度更高的活动，比如说去攀岩，比如说要去潜水，要去 极限运动， 对，高空弹跳，你就是阿汤哥做的你都不能做，就尽量避开。那星星数最小的呢，是在财运的方面，他跟属兔的朋友说， 他不是名利双收， 名利双收的有这个机会，可是呢，你要注意的是，就是财务经营，他给你八个字：守之则安，妄动遭灾。 哦，不要随便乱投资啊！ 对，他不建议你在新的一年冒险投机。 Why do I pull you close and then ask you for space? If all it is to say that is, why is it so hard to say? Isn't it amazing how almost every line on our hands align? When your hands are mine, it's like I'm whole again. Isn't that a sign I should speak my mind? I've said those words before, but it was a lie. You deserve to hear it a thousand times. If all it is to say that is, why is it so hard to say? If all it is to say that is, why am I in my own way? Why do I pull you close and then ask you for space? If all it is to say that is, why is it so hard to say? Whoa, if all it is to say that is, why am I in my own way? Why do I pull you close and then ask you for space? If all it is to say that is, why is it so hard to say? If all it is to say that is, why am I in my own way? 他们是 Why Don't We 这首歌曲 Eight Letters。 你身边有属龙的朋友吗？ 有。 谁？我认识吗？ 啊，我们有一名同事也是属龙的，如果你现在身边有属龙的朋友 小龙女， 你的家人在你旁边就属龙的话，请你马上跟他说一声，或传简讯跟他说一声 恭喜你， 荣登2019年生肖排行榜 number one。 哇， 今年就是龙男龙女的年。我不知道属龙的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去年就是非常动荡，非常不开心？ 是哦。 他说恭喜生肖属龙的朋友，今年运势是由黑翻红，是翻红 number one。 number one 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什么都是五颗星。 哇， 他只有建议，就是因为你的运势很好，所以在今年你下任何的目标，请你大胆的下它。 哇， 你可以下高一点，你 dream big， 你想大一点吧，去吧。 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为你摇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貌似真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让我为你唱新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你有一种孤单的美，像琥珀里面聪明却封住了从前，过去我爱的纯粹，如今爱的真谛，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让我遇见你，这次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 他是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为接下来这个生肖给上一个拥抱，拍拍你的肩。 最惨的吗？ 还不到最惨，但已经很惨了。人家不是说蛇是小龙吗？是不是被龙压着打？今年的蛇好像会很多问题的感觉。他说呢，去年的蛇是蛮幸运的，有很多鸿运眷顾，但今年呢，孤虚无力，又逢岁破之年，你的生活呢可能会面临不少的变动，然后呢，很多事情都动荡不安，事业很有可能你空有才华，却根本无法施展。哦。 然后我看他那个星星数都很少，都每一个都很少，我都不知道念哪一个，觉得有点难过。 但是呢，感觉属蛇的朋友们就是因为新的一年动荡不安，所以我看各个关于事业、财运、爱情、健康等等之类的，好像宇阳居士常提到一个关，就是重点字就在于学习，就因为你很多的变动、很多的转变，所以你等于是要学习更多的。对，你要沉潜然后成长，但学习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尤其今年因为你动荡不安，可能很多事情叫你过来叫你过去，出差外派，你空想学，你想提升自己，你想更棒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你被这些琐事都烦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好好的学习。所以呢，在新的一年，属蛇的朋友们还有个新的课题，就是你要拒绝超出你能力的事情，那些多余的杂的你真的办不到的，就勇敢地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行，我办不到。 Just because I'm on my knees and swearing I would change, and I'd do anything to hear you say I'm yours. 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I say that I'm not missing you so bad. Just because I'm on my knees and swearing I will change and do anything to hear you say I'm yours. 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ever feel the sam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anymor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anymore. Doesn't mean I love you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们是信乐团，这首《世界末日》。 春色の空の下を

是他的未来妈妈，就是他的家，没有了妈妈，除了音乐还有谁能够跟他说话。 温哥华是雨季，在北京天天气很晴，这场大雨下的自己为何不知所云，我想这甜蜜时的表情，音乐刻画世界痕迹，让你听我真挚的声音。吹过落叶， 你是否记得一开始在流浪的街头，一念之间的冲动陪着你往哪走。 吹过落叶，眼前仅有的梦，想坚持或是放弃。 Yes, please don't give up, don't say no。 水瓜落叶， 1995的一月，我们来到了温哥华，不会说英文，不是广东话，爸妈带着他们的梦想，希望小孩可以实现他们做不到的梦。音乐是我的梦，爸妈心意告诉我。 水瓜落叶， 14个小时的飞机，我经过了6年的努力，我带着钢琴键盘手提电脑回到我们温暖的家。杜建是我的名字，金明阳是我的影子，现在重新做了个 remix， 是我跟爸爸的歌。 Sing it。 后壁咖喱在秀，没来换回。温哥华是雨季，在北京天天气很晴。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呢，在这个小时为大家来分享，在新的一年12生肖的运势，有鼠牛虎兔龙蛇，接下来是马羊猴鸡狗猪。 下半年来喽，下半年啊，下半部， 下半部来了，下集来了， yes。 我们到了马儿。有够像，我的天哪！马儿呢？今年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你的财务状况，就是呢有个煞星在作祟，所以呢你关于就是财会一直流出去，比如说你的购物欲望、消费欲望会大幅的提升，所以今年呢劝君劝马儿好好定一些你的财务计划，并且要求自己要严格执行它。 或是属马的人可以把银行的户头都交给我，我来帮你们守住钱财。 哎，请问那个马克李专，你那个利率会比银行还要好吗？ 什么叫利率？ 就是存款那个 什么存款？ 存款的那个 哦？你说我当银行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不行啊，我又没有那个银行的执照，我不能当银行 哦。 我可以。 你只是单纯可以帮人家 把钱全部花掉，哎，那不是？ 等一下，你消费欲明购物欲明就很低的人，你要帮别人花去哪？ 购物欲超低， 对啊。 所以你们有想要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私讯给我，告诉你说不准买。 对，我觉得你就是大家的守门员。 Yes。 好，然后呢，你要记得严格执行你的财务计划，不然呢，你可能财进就马上财出了，聚财不易。那说到这几个方向呢，它目前给的指数最低的也是健康，因为呢，可能马儿的整体运势不理想，所以连带拉低了健康运。有时候你那个气急攻心，你有烦恼，那胸口的那个气。给归完了，哦，郁闷郁闷，所以会很容易让自己健康出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找让自己快乐的方法，然后呢跟另外一个有提到的星座，我忘了是哪，不是星座，生肖是一样的，就是也是因为有死符星在你的气场当中，所以呢，在今年，除非是真的就是至亲至友，否则有一些医院啊，或是商家这些场合，也是不建议你去的哟。 我终于明白，说对不起已经没有用，你不会再回头。还失控，没有结果，爱让我还不明白，什么痛，别再互相伤害，宝贝的爱。冲动 这一次我不会就这样轻易放手。 是你不懂，是你不懂，请听我解说。 因为你就是我的唯一，我会永远永远的爱着你。 是来自于柯佑伦的爱爱爱。从马到了羊妹妹的时候了，属羊的朋友们呢，今年是你的三合之年，好运跃升，整体的运势呢薄扶摇而直上，尤其是你的事业表现是最为卓越的，然后事业表现的好，连带的让你的财运也是水涨船高，所以呢在今年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努力实现你想达到的成就，你势必可以满载而归。但是呢流年逢一个叫五鬼星的，听起来有点可怕。五鬼星会让你怎么样呢？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会暗藏危机，今年呢可能会有小人在背后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所以呢你要记住一句话，长辈常说的， 这样 防人之心不可无。 哦，原来是这个啊。 不然你要说长辈常说的， 越成熟的稻穗 头垂得越低，这也是没错啦。 对啊，因为就是你运势都很好嘛，人红就会招忌啊。 哎呦，臭拽咯。 对啊，人怕出名猪怕肥啊。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看那些，其实很多人都在分享，有时候我们在电台也是遇见那些真正的超级天王，就他那个地位已经不是偶像大明星，是超级巨星。 嗯， 说到刘德华什么那个阶段，他们真的表现出来的态度跟应对进退， 嗯， 我刚刚居然忘记进退怎么讲，应对进退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天哪，他竟然还是如此的谦卑跟良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真正的很了不起。 其实我们不是家，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醒，你和他是不别对我视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家，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醒，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 身边的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醒，你和他是不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蓝又时的《秘密》。属猴的朋友们有什么秘密呢？他说，猴儿在去年呢苦无吉星相助，今年呢终于有一个太阴吉星来了，可以让你的财运渴望攀升。那太阴呢，它是一个阴性的星宿，所以呢尤其有利于女猴子女性发展。 嗯， 如果你是男性的话，你在合作对象你也可以选择跟女性合作，会提供你的成功率。但是因为属猴的朋友呢，今年适逢这个冲太岁，然后有很多凶星在作祟，所以呢其实你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有很多的阻碍在干扰着你。那也因为就是这个你行事容易受到牵制，你就觉得绑手绑脚，哦什么事都不对是怎样，所以开始呢有可能想法会变得消极被动，甚至觉得怎样现在全世界冲着我来是不是、 嗯、 不能看我成功是不是、嗯、怎样怎样都攻击我是不是，然后就是算算了都不要做啊，摆烂就好啦。劝君再多想想，其实有的时候情况没那么糟，你也没那么糟，就像我们常跟大家说的你很棒是一样的。 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 有谁不会害怕呢？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慢等，慢等，等等，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 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 有谁不会害怕呢？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慢等，慢等，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等上谁的铃声。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慢等，等等，变绿灯，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着。

下，赐我忍住伤口的泪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伤口，我不在乎。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情到深处人 的是否，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呢的哥妹有意思，再跟大家分享新的一年十二生肖的运势，来自于宇阳居士。现在呢到最后三个了，到了 鸡狗猪，鸡狗猪， 我们来看看苏小姐在新的一年运势怎么样。哇哦，苏小姐呢，属鸡的朋友们在今年因为有一个叫做驿马星降临，所以呢今年会有很多的变化，大到比如说你可能会整个转换跑道， 天啊， 小的话可能是会调部门。但是呢不管你是， 不要一直一边念一边嘴角漾着笑意， 怎么样？我很希望 妈妈是不会离开家的， 我希望她可以得到我们社区打扫的工作很久了，我希望她可以有个这个新部门可以得到。不管你是主动的改变或是被动的承受，但其实因为这些转变其实都会让属鸡的朋友们心理层面需要很多的时间去适应它， 还是 会害怕适应不良的话就会想请假。 广播女神今年要嫁嫁掉了， 或是呢你就想度假逃避，或是算了我出国深造等等之类的。所以属鸡的朋友想要跟你说，这个改变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开始好像很痛苦，但是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新机会，可以善加把握。 还是广播女神今年要搬出家里了。 属鸡我看单身的苏小姐她的恋爱运怎么样？偏弱不顺。单身的人如果想谈恋爱就不要去抗拒改变，你的造型可以换一换，让自己焕然一新。说到换造型， 苏小姐适合什么造型？ 她就是一个很喜新厌旧的人。 是哦， 就是她会固定去，比如说就弄头发这件事情来说，她可能会找到比如说 A 店，然后 A 店的前两次她回来都跟我说，我终于找到一个很了解我头发的，她跟我说我发质怎么样，对，她都说得好准哦，很厉害。然后大概到第四次的时候，她就会说越用越怪，我觉得他好像在骗我，这个钱吗？我觉得我要好像不是这个，然后什么的，他就开始找 B 店，然后 B 店就说，对啊 ，B 店跟我说 A 店不能这样用， 哇， 就是所以 B 店说才对，对啦，就现在就变成这样子啦。然后一开始就很爱 B 店，然后就觉得说， 然后过了几次一样又开始， 用赶快打开，用赶快呢，不是啊，我就跟我被变了变了。就他就 A 到 B 到 C 到 D 到 E 这样子， 全部都用过一轮，然后没有电了怎么办？ 然后一直台湾什么没有那种小小的欧巴桑会去那种美发店最多了，像那种全部都是啊。但我觉得最奇怪就是他很爱久久就要变发型，或是他在杂志上看到一些，或是八点档有一些跟他同年纪的女演员，他觉得发型很漂亮，他就要去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比如说烫卷好了，剪短好了，他做完之后他回到家还是要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把他全部绑起来。然后我就觉得那你干嘛烫头发？ 对啊， 我一直摸不透这件事情。 对啊，你有好好跟他讲过吗？ 他就是说就觉得好像还是绑起来比较好。 干嘛花钱做这件事 ？I don't know。然后不是之前过年带他去日本嘛、然后有一次我们在逛某一间服饰店，然后我看到个店员的头发就是绑得非常的可爱，就那种小马尾，还有绑一根一根一根，就像球的这样子。然后就说哇，头发很可爱。然后所以就去托我说你去问他，你去问他头发怎么弄的。我说那看起来就你一看就知道他大概怎么弄，就没什么好问的、啊。他说真的不问吗？搞不好人家有偏颇啊，你去问问看。我就说不要啦，就可爱就可爱，你干嘛硬问？从那个日本回来之后，整整一年吧。 他讲了一年， 他都绑那个发型， 真的假的？ 真的，他回家就是先绑个高马尾，然后再用有点像小时候我们用球铃会把那个头发做出一球一球一球，他就绑了一年。 因为你说可爱，所以他想要让你觉得可爱吗？ 他一定也觉得那个发型很可爱，他才一直叫我去问人家说那个发型怎么用的， 是吗？ 真的， 还是要为了要？ 而且他在日本，就是我们讲完，然后我跟同行的友人，我们都讨论过之后，他隔天就开始绑，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两个人就默默看着我妈的发型上，小少女哎、欸， 真的哎、 欸，属鸡，我看看下一个是怎么样啊？到了属狗的朋友了， 来了来了。 狗狗好像去年也过得不是很顺利，但是今年的运势蛮好的，你可以挥别去年的阴霾，在今年可以扬眉吐气。你可以怎样？ 我去年什么事情不顺利？ 你是属狗的， 对啊。宇阳居士， 你要我讲、 哦、？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哦、oh ，你要讲哦。 凡事都是一体两面嘛。你看你多棒，你看到都是好的、啊、我看到都是不好的，所以你应该是觉得你自己很棒啊。 很棒啊。 对啊， 有啦，淘宝套一些坏东西这样 子。欸，他说你在今年事业可以一展长才、欸啊、哦，好可怕哦。 怎样？ 感情方面有一个星叫做喜星，容易让你添丁。 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 欸，属狗的今年运势很好欸，你每一个星星，你的事业、财运、健康、爱情，不是四颗星就五颗星，你没有烂的。 怎么会这样？那这样子变成，你看你要相信谁？ 相信谁？你相信自己啊。 对啊，其实就是相信自己啊。那些你看那些命理排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是冲突的啊！你照八字排盘排出来就是烂的、啊。 难得就是你都有去学了那个。命盘了、以后一年总是开放个几个来给你排一排吧。 那个要练习、啊。 左手八千就好啦。 那个要练习。 你不是已经有拿那个电台练习过了吗？ 不是，那是好久以前练习。那个要一直排，那就像就是打牌要有排感，然后看盘投资要有盘感是一样的东西。你算、就是你排那些东西，你要有感觉才行、啊。 会不会听众也不在意你有没有盘感，他愿意当你练习生，他想给你练习。那如果他自愿要给你练习呢？ 我现在就没有想要花时间在这上面，因为我觉得那就是骗子啊。 玄的 Beautiful Woman， 十二生肖呢来到了最后一个可爱的小猪了，呱呱呱。他就跟你说，新的一年就好好的存钱哦，因为今年呢会是猪儿们起伏变动的一年，你在各方面都备受考验，然后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你，所以新的一年考验小猪的智慧与毅力。你要学习如何在逆境中坚持下去生存下去。那如果有些喜事的话可以去试一试，比如说别人结婚可能靠近一下天天喜气等等之类的，因为运势 不是很好这样子。那比如说像事业运啊，你要努力调整你的心态，在新的一年搞不好小猪你可以考虑一下奉行老二哲学，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时运不济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默默累积你的实力啊，等待下一波好的时机到来嘛，总是会来到的。死因的幽谷走过之后必有高峰、 oh. 这句话是我自己加的、 oh. 我感动的弹奏着苦涩里那首儿歌，平凡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沉默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们一起疯边走边唱，每起点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走有曲折的声音，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情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哦，你怎么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场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这件事情、hey.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海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把手指手一直的皱紧紧的像一的努力攀过吊桥绳索，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又近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橘子也成熟，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情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哦、跟我一起手牵手珍惜那永久，这就是爱的生活，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紫屏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百万 GoGo 荣。 金珠报喜好运到，富贵招财喜临门。大家好，我是富邦财险总经理陈伯耀。新的一年，祝大家诸事大吉，万事如意。 一首男人的情歌，这一次在他的 Life and Life 里感动真心。 曾经喜欢黑夜的宁静，现在痛恨夜的无息。总在我心中完美的无瑕的是你，我愿意等着你。过去你要我陪你淋雨，我可以湿得彻底。你说浪漫雨里我和你，我是唯一和你相依。现在你失去爱的憧憬，不珍惜封闭爱情。 黄子佼的 Life and Life 真实推荐，陪你淋雨。黄子佼首张国语专辑 Life and Life 全面发行中，大鹏制作。 大家好，我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放心老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乐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宝物にしてた仲間と別れの日が来てまた会おう。動き出した新幹線はもう故郷からずっと遠のいた。あの日すごいなって褒めてくれた、それがただ単に嬉しかった。もう涙見せない、そう誓ったはずなのになぜこぼれるこの涙。きっと一人きりの不安やまだ出てこない自分なりのアンサー。少しずつ大人になってく僕らには何が待ってる。わからないなりにやっと踏み出せた一歩が今日だから、恐れないと涙拭いた。それでも霞んでく目の前は、ありがとうがうまく言えずに泣いてた。あの日から数えきれない出会いの中で僕が手にしたもの、 My treasure。思えばまだずっと小さい頃想像してた未来の自分、あの頃の僕が今の僕を見たらきっとある言いたいこと。それでもしがみつくしかないんだ、叶うか分からなくてもいいんだ。誰かが追い越したってばかりしたって、ただ走るんだ。かすかに光るこの道の先にきっと出口がある。息苦しくてすごく孤独で頼る人もいないこんな日々も、祈り続けたその向こうに何もなかったとしても苦労し歩いた道のり、どんな石より強く輝く命。ありがとうがうまく言えずに泣いてた。あの日から数え消えない出会いの中で僕が手にしたもの、 My treasure。 もしも何もかも失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ても、それは目指してた何か見失っただけ。ポケットの中まだ残ってる My treasure。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拜拜。 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少年维特的烦恼。 红包。 你很棒。 如果你给我的话，你很棒。 洗脑式要红包，哎，好可怕哦。 给亲爱的你，我迷恋的笔，再美丽的心也无法说明。那无止境的夜里，寂寞的心闪烁，因为燃烧殆尽。给亲爱的你，我们的爱情再浪漫的心也无法证明。那无赖般的生命深不见底，已经转身远远了去。我爱你，爱让我成为我自己，守护我心灵，爱着你想出一句让我沉溺。就算是沉默不语，无法靠近遥远的距离，大雨中淋湿的想念更透明。我爱你，爱让我背叛我自己，遮住我眼睛，爱着你想的电影奇迹结局。就算是滔滔不绝无法平息嘲笑的声音，爱如诗写不出更几句。 二人ここで初めて会ったのが二月前の今日だね。キスの仕方さえまだ知らなかった僕の最初の sweet girlfriend。 たわいもないささやかな記念日、今宵にそっと記してた。今日何の日だけって尋ねると少し戸惑って答えた。前の彼氏の誕生日だと笑って答える。笑顔歯がゆいそんな話は耳をふさぎたくなるんだよ。確かに君が彼といた3年の思い出にはまだかなわない。それでもこんなに好きなのにすれ違いの数が多すぎて 目の記念日だから、お祝い。